东盟地区论坛部长级会议从8月6号到7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议讨论了有关保障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问题。7号我国外务相李永虎在会上做了讲话，他表明我国的原则立场，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拥有核武器和洲际弹道火箭，是一个针对美国又明白又实际的对仇和威胁的正当自卫选择，不会在我们所选择的增强核武力道路上退让半步。会议期间，我国外务相分别会见中国、俄罗斯、菲律宾等国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一系列主要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见时，李永虎外务相强调，联合国安理会新的对仇制裁决议是美国穷凶极恶的对仇孤立扼杀活动的产物，对此予以全面反对。朝鲜今后也将坚持高举永远保证和平的旗帜并举路线，坚决走我们所选择的道路，不会绕道而行。